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真不懂天有多么大，天空中响起妈妈的话，多怕黑，星星会带你回家。萤火虫为我飞吧飞吧，城市的上的小鸟搬了新家，我的洋娃娃哪儿去了？风筝飞上天不会抖呀，就飞吧就飞吧，倔强的我说的话请你忘了呀。雨中响起飞吧飞吧，多流泪妈妈会等你回家。萤火虫为我飞吧飞吧，梦里的夜没有泪光。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时间的过错，让我们只能错过。我多想念你多遥远，早知道是苦果，这一刻也不想逃脱。可惜这字眼太刺眼，两个世界之后只好今生。

擦干眼泪，慢慢习惯沉默，朋友聊起我就说一些别的。你总是哄我说永远不分手，可是我还不确定会停留。终于我看透你退路的角落，不闪躲。你并不爱我，怎么会懂我？你从来就不曾在乎我的感受，没兑现过承诺，傻瓜才懂我。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周周都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好歌曲。那刚刚呢，也是刷新到了一条新闻，看到有一个江苏扬州的20岁的姑娘小娟，在周末的时候呢，因为穿上了春装到景区里逛了一天之后，回来发现自己是口歪眼斜，既不能抬眼睛，也不能张嘴巴。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小娟就赶紧去医院就诊了。医生说这是典型的面瘫症状。虽然说现在是冬春交替的时间，但是现在穿上春装呢，还是有一些过早了。那医生也强调，早春的2、3月是许多疾病的高发期，大多数的人呢，可能会因为免疫力下降、没有休息好以及风寒等等，导致在初春的时候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所以这初春时节，周周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别贪凉喽。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听歌吧，送给你一首来自林俊杰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小酒窝》，一起来听喽。 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谁替我祈祷，替我烦恼，为我生气，为我闹，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

爱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都一秒，竞争着太极。乐乐乐乐七七七，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乐乐乐乐乐乐乐乐，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别哭泣我又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得到啊。转身靠着墙壁，你睁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极。哆哆咪发唧唧唧，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哆哆咪发哒哒哒哒。说鬼哭泣我又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得到。说话有时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高峰满分的疼能来高科和气息，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得到。 Andre 今年九六九，生活最有料。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俗话说春天孩子脸，一天变三变，这说的就是初春的天气变化无常，尤其是最近这两天早晨寒冷的像冬天，中午呢就可以暖和的穿上一件春装了。可是我们祖辈们却留下了一句话，叫做春捂秋冻。到底春捂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的生活最有料给你解释。春捂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经验，百岁药王孙思邈也说，春天不可薄衣，令人伤寒霍乱，食不消，头痛。如果这个时候被寒风吹到了，或者是淋了雨，这风寒和寒湿的潮气呢，就会长驱而入，会引起发烧、怕冷、头痛、身体痛，以及鼻塞、喷嚏、咳嗽、咽痛，还有关节疼痛等等，对一整年的身体状况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早春呢，也不要急着去脱去保暖的衣物，适当的捂一捂，既能够顺应阳气生发的需要，也能够提前的预防疾病。那春捂到底怎么捂呢？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有技巧的。所谓的春捂就是早晚捂变天捂，春天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如果说早晚温度不超过十摄氏度的话，要保证三暖，就是腿脚暖、头颈暖和背暖，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体质虚寒的人更要注意这三点。另外养成每天查看天气预报的习惯，根据气温的变化呢，也可以随时的增减衣物，并且在冷空气到来之前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有备无患。 中午不仅仅是不要过早的脱衣服，同时穿衣服呢也不能太紧。今天是一个适合舒张开放的季节，应该让人无拘无束，而穿紧身的衣服既阻碍了气血的流通，也容易把阳气郁住，身体会变得更冷。所以说穿保暖性好又柔软透气的宽松衣服比较好，既暖和，皮肤呢也不会容易干燥瘙痒。中午是一种养生之道，既然祖辈们把它留下来，肯定是有它的道理，而养生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身体自然会越来越健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最有料的全部内容了。春天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不要着急脱衣服哦。 Oh,

回家 baby， 跟我回家，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我的房很大很暖，可以分给你一半。 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路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前行。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 Yeah!